我觉得坐在那个公车上听不同人在讲那个棒球赛好好笑。 你有 DFT 啊？ 其实还有很多版本，我只讲了其中一个，那个口水一直流出来，那很夸张。是有个女生，我昨天从东总坐公车回来，有两个女生在我后面聊天。他们是说，他就跟他球赛比赛的时候，他在转播，他正好在看牙，然后牙医诊所还在播，然后说医生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我也好紧张，好紧张。然后那个助手呢，紧张到忘了帮他吸口水，他口水一直流出。然后最好笑的就是说，然后聊聊聊换话题，就是说，哎，听说明天那个总统府卡拉格兰大道前面会有表演呢。 表演？ 还有什么表演？有乐团表演啊！真的哦，好啊，那明天来去看表演。就他们完整是这样。看，还有这个。 Power to the people。 喂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我本来问你有没有在那个游行队伍里面。太多人了，特别吵，我马 在尼克森当选总统的那个晚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连任，因为蓝龙在纽约气翻了，他就随机的找了喝了很多酒，病人在街上随机找一个妹，然后回家 K 炮，然后 K 炮的声音大到小野洋子抓狂。而且我现在听到约翰蓝龙的歌，想到的就是醒。就是他们玩摇滚乐的人就是一直 K 炮，一直 K 炮。玩摇滚乐最屌，弯腰滚越最屌，弯腰滚越最屌，可以把很多妹妹，可以把妹妹骗上床，把不起妹妹就把走，我还没有把不起妹妹就把走。 你为什么不做摇滚乐呢？ 撑不上摇滚乐，而且我发现说上床不是我要的。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，那种东西太唯心论了。 那唯物你又不要？ 唯物就是 sex。 上床啊，所以要唯心还是唯物啊？ 唯心跟唯物是。都是人说的，那一个最觉得说自己道行已经高的人，他当然可以指着别人的鼻子说你的道行还不够高。 像我就是唯物到已经唯心了， 我就是已经唯心到唯物，就是不断的在南极跟北极之间不断的在坠落。 接下来我们来唱另外一首歌是。 我不管是从南极坠落还是从北极坠落，我都是在坠落。 这是一首诗哎， 这是相当吊诡的一点。 没有，我觉得你刚刚念了一首诗哎， 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 台湾很久没 有诗了，有写很多嘛，就是这样。其实 这个会有困难。哎，那个红红的那个黑眼圈诗刊，不是他都有在，一直在。 人家也在前面呢、啊。 红红跟张铁志都有在前面。 他们两个有在一起吗？ 对啊， 没有啊，可是他们都是那种，还有像那个什么王家明啊、魏英娟啊，这些人不都是台湾台北文青的那种教主之类的？那如果他们出来表态反核的话，是不是？ 他们已经表态了。 对啊。 对啊，所以那又冷场了。 是没错，我是冷场，不过我希望。想办法把话说完，然后进行别一个话题。 那我刚问你的问题呢，是没有正面回答我。 诗， 不是在前面一点那个话题。 诗在前面一点， 就你不要上床，你要什么？ 哦，我不要上床，我要什么？ 对啊，你又不要柏拉图式的爱情，那你到底要什么？ 那个都是那个都只是一个阶段啊，谁知道谁知道，说不定我今天晚上我这样子，谁知道我这样子，可能那边随便那边那些嬉皮里面随便就是，说不定我遇到谁谁谁，然后就去遇到谁谁谁，就是打炮，这样我就不是处男了。乐团哦，乐团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，还是说什么啦，就是说，就算他是第一世界的，就算他是那种已开发国家来的乐团啊，烂的乐团就烂的乐团。 那德国乐团要来，要他们说是有像办的，然后说还是绑盒，你有什么感想？ 3D 演唱会又不是本人来。3D 演唱会又是什么 3D 电影啊，就是放映机啊，两台放映机啊，还是一下 3D 影像，然后就是叫观众那样戴 3D 眼镜啊， 然后有像说这是绑盒哎 Kraftwerk 反核是有啊，可是有像反核我真的是持保留意见啊。 啊，有像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来哦， 许博云他儿子啊，机动秩序的主唱 布布啊，哎呀，你觉得他有来吗？那他如果他没有来，他为什么要办反核演唱会呢？ 段书佩有没有来？ 我不知道哦。 那个滚石，以前滚石杂志就是那个段中什么、啊、段中仪，不是就那个。讲一些什么那种富二代的什么的？ 你要不要加入？你要不要出来只做摇滚乐、啊？ 现在举起你的双手，然后这样子，我们搭在别搭在你旁边朋友的肩膀上，我们把我们反合适的社交讲出来。张友你好， 我是人， 我是人，我反合，你好，是大杯还是小杯？你要不要喝酸一点？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，我忘了，我昨天忘了。我在捷运上还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昨天坐公车坐捷运都好害怕。一个女的，她站在门旁边，然后有人进来，她说：“欢迎光临。”啊？她不小心，真的，她忘了。 职业病。 她就在那边弄东西，然后门打开。 手机吗？ 之类，她就脱口：“欢迎光临。”呆掉。 他们全车忍住不笑这样子， 对，全车忍住不笑，他说很有礼貌，我在呆掉。 我现在跟小猪， 还有， 哎，我还在警服门这边。 然后其中一个在读英文课吧，我就有看到了。 可以跟他们讲，棒球明年还有的看，可是如果核灾如果一发生的话，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佑真可以骂我，可是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背叛你们。我怕我如果开始看棒球的话，就会出水。我很担心。我会在这边待到10点11点吧。 我在坐捷运坐到下到。 是。而且我还没有遇到阿宝。我在这边跟阿宝见面，我约了。 因为去体检，然后有一张要到那个。 没错。我要把这次局的广播录完。 把你的衣服拉起来，放到冰箱上面。 好，拜拜。 请问有一天去体检，最近 OK， 然后有一个要照腹腔镜， 哦，腹腔镜， 对，然后那个护士小姐又跟他说，来躺下，把你的衣服拉起来，拉到妹妹上面哦，啊， 拉到 妹妹上面哦， 妹妹上面哦，很亲切啊。 请问，我 有没有？那主唱那个正妹主唱说不要停啊， 好清新的摇滚啊，不要停啊，继续唱。